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大家发财， 哎呀，龙精虎猛， 蛇年灵灵巧巧， 心想事成。 哎，我哋旧年咧，好似应承过大家咧，我哋唔好净系用啲咁寡嘅音乐嘅， 系 我打翻啲贺年嘅气氛出嚟啊嘛。 好啊，好啊，好啊。 好似喺超级市场买嘢咁啊！ 哇，有冇咪会员啊？ 哇，开始今日嘅生活流程啊！各位大家好啊！咁啊，蛇年添喜庆啊，健健康康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咁啊，新蒸头啊，祝大家咧就啊！龙精虎猛，手下留情啊！ 最紧要收听率节节上升， 蒸蒸日上 啊！人工有得加。 哎呀，德仔 系 小弟今日就唔记得带利是， 系 你问一哥啦 ，OK， 听日俾你 ，OK， 好啦，我想讲咩咧？即系通常咧，我发现呢近呢十年八年咧，通常喺初一或者年廿九啊之前咧，通常都会有一班人咧就会讲一啲咁嘅说话嘅，佢话，唔知点解好似冇乜过年气氛，但系咧，我觉得好得意嘅。新年呢一个气氛咧，就系突然之间就会飙起嘅。即系譬如今日初一，你又会觉得咧，行喺条街度咧系同平时好唔同啦。咁当然即系 铺头落晒闸啊， 都唔系好多噶啦，即系冇以前咁多噶。但系咧，你会见到大家起码都叫做喜气洋洋啊，或者你又见到大家攞住一袋二袋去拜年啊，即系嗰种新年嘅感觉咧。是突然之间就会飙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我记得小个的时候呢，朝头早初一啊 是 相对地忙碌的。因为朝头早就一定首先不可以阿爸阿妈叫醒你的。因为他们说不好意头，要你自己起身。 所以自己要飙那些新年气氛上去 了。又不可以睡过十二点。咁跟着睡醒第一件事呢，我家今年就没了。以前呢不嬲都会有的。睡醒第一件事呢，刷完牙之后呢，要即刻食一个叫甜面线嘅嘢啊！我唔知道大家应该你冇食过，系福建嘅一种贺年食品嚟嘅。咁有啲似咩咧？有一次台湾嘅大肠米线，嗰种嘅米线 啊，点解要食啊？ 佢系甜嘅，同埋寓意长寿，同埋甜甜蜜蜜。咁咧就会通常咧，阿嫲咧就会煮一大烹啦。咁然后咧就零零舍舍攞一个碗咧。即系可能有三四个啦，嗰啲碗咧平时唔用嘅，因为啲红色红当当嘅碗，系啦细细碗，咁然后就总之过年就一定要食甜面线。细个系觉得唔好食嘅，即系嗰啲甜度，哇！你会觉得嗰啲甜度漏啊，或者甜度你个有个字我唔识讲嗰个，即系有个唔识写嗰只字咧，甜到 劲啊！ 琼林之间，总之有只字系啦 ，Sir 系嘛 ，Sir Sir， 总之就系细个唔识食，但系呢两年咧冇得食嘅时候咧， 系 又反而怀念起上 嚟。你知唔知整噶？ 我唔识整嘅，我系啊，但系佢哋应该用啲好劲嘅黄糖，同埋面线去整出嚟嘅咁样，咁所以系今年特别怀念。咁然后通常食完面线之后咧，阿爸阿妈咧就会即刻带我同细佬出门口， 系拜年啦， 拜年啦，咁就要我人生一年细个嘅时候啊，可以坐的士就得大年初一嘅啫。 哦， 因为平时屋企家贫啊，系一定要坐巴士啊。 而家就唔同啦， 而家哎呀行路嘅啫。咁跟住之后咧，咁就可以坐的士，就可能去铜锣湾姨婆嗰度拜年。咁然后咧就要再转落湾仔嗰度揾啊边个。咁全程都系的士来的士去嘅，就 系 阿爸阿妈就话：，诶，今日坐好啲，咁就坐的士去拜年咯。咁最尾通常咧就会夜晚咧就会去。 初一晚做咩嘅咧？ 初一晚我哋屋企就係通常我去舅婆屋企拜年嘅，因为婆婆嗰边呢就喺内地，咁通常就阿妈嘅即係叫做佢嗰边嘅亲戚呢就会喺就舅婆啦，咁舅婆就住得好近嘅，咁就会上去拜年同啲表姨啊表舅父啊玩，咁然后就可能唔知打下机咁样囉，细个嘅时候就係咁样。 德仔 呢，德仔嚟讲呢，小弟啊平时呢同阿爸阿妈饮茶呢都唔会系第一个落去攞位嗰啲嚟嘅，衰仔嚟嘅，通常都系阿爸咧出阿爸落去攞位嘅，但大年初一咧 真系大逆不道真系。 大年初一唔同啦。一定要生性啲嘅，咁德仔咧通常咧都要早啲起身落去啲酒楼咧去揾定位啊，开定壶靓茶，跟住洗晒。 但有酒楼开嘅， 有，其实啲食肆大年初一都会开嘅。 不过你哋年代唔同，我哋真系冇嘅，以前即系 N 年前啦，讲紧 系啦。但系咧，通常我落到去嘅时候咧，都冇乜人喺度嘅。 啊，跟住等到阿爸阿妈落嚟，我就洗晒啲茶碗啊，跟住斟晒茶俾佢哋，佢哋话乖仔嘅时候咧， 就有利是打赏。 系啦，有利是打赏啦，有嗰啲压岁钱之外咧，佢哋都会通常有一句嘅，啊，真系好似头先队长所讲。哦，真系冇乜贺年嘅气氛咁样，因为咧当时早市嘅时候咧都冇乜人嘅， 系， 但系通常讲完一句之后咧，就无啦啦嘭嘭声咧，啲阿公阿婆咧就冲晒入嚟咧， 即系恭喜发财，冲晒， 唔系，即系入嚟饮茶咁样咯，哦，突然之间真系由一个零去到一百咁热闹嘅， 系， 咁 所以话系啲服务员冲过嚟， 我以为系啲管理员冲过嚟添啊， 唔使冲过嚟，佢哋一定系会过嚟嘅， 系，咁呢啲都系，唉，冇所谓啦，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一种大家会攞利是又好啊，大家拜下年都好，咁呢种气氛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咁咧，我仲有一样嘢咧，我好似冇讲过呢样嘢。其实我唔知嗱，你哋两位而家仲会唔会去拜年咧？ 会啊， 即系都系会去啲 长辈屋企嗰度。 长辈屋企系啦。咁以前咧，由于我阿爸咧，佢就系一个好叫做 传统， 传统同埋咧，佢系会。即系知恩图报咯，或者咁讲啦。因为咧，即系佢成日都讲啊，以前咧就啱啱出嚟嗰阵咧就要揾食，咁有好多人咧就关照嘅。咁，所以咧到佢成家立室之后咧，佢每一年咧都一定会去某啲嘅佢嘅唔单止系即系亲戚嘅长辈，而系一啲工作上嘅啲前辈嗰度拜年嘅。即系我就冇听过一哥会去我屋企拜年 噶 嘛，即系冇呢啲嘢嘅。但系我爸会做呢样嘢嘅。咁啊，因为呢啲嘅长 辈听唔听到啊？有说话俾你听， 你要埋嚟讲乖仔，赞下两句，我先会俾封利是你乖仔咁样噶嘛。咁我想讲咩咧？其实咧就因为呢啲嘅我爸嘅工作上嘅伙伴咧，佢系住喺一啲喺我细个嗰度啊，喺你我系绝对唔会去到嘅地方。 系， 譬如好简单嘅啫，即系而家当然好近啦。譬如我系住港岛区嘅，我系从来未去过美孚嘅以前。 哦， 咁就因为有位 uncle 就係我爸爸工作上嘅朋友，佢係住美孚嘅关系呢，咁所以每一年呢其实我係好期待嘅，因为喺嗰个年代呢，对于我嚟讲美孚係一个好 遥远， 唔係遥远啊，係一个好新啦，好大规模啦， 啲商场新村嗰度 係啦，即係好多嘢，即係嗰陣时讲緊八几年啦，即係我又冇亲人住太古城啦嗰陣时，咁但美孚喺九龙区係即系劲嘢嚟噶嘛，咁又你嗰啲商场咧有好多好得意嘅玩具店啊，佢啲楼梯又唔知圆形咁样转上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德福花园啦，即系而家九龙湾站，咁以前咧德福花园咧仲系有飞机飞上，好应声嘅，因为德福啲楼点样起咧咁矮就因为飞机嘅 会经过 城啦，咁咧德福商场咧又系一个咧，哇好大呢个商场。行极都行唔完，有啊，有好多玩具店啊，又有好多嘢食啊。咁我哋即系嗰日，即系其实拜年对小朋友就冇乜即系吸引力噶啦，除咗攞利是之外。但系能够途经即系呢啲商场，又系我哋好少去嘅地方啦。基本上咧，我哋就觉得啊，都有翻少少吸引力， 系系， 同埋系几好玩嘅， 同埋兜咗个圈咯。即系呢啲地方真系拜年啊，你先至会特登去。 系啊，如果唔系我哋以前住香港岛十岁八岁嘅，你点会去美孚同埋去德福？ 同埋有啲亲戚都系真系过年你先会见一次嘅啫。 所以我哋都鼓励大家即系去拜年咧，同埋尊敬一下啲工作上嘅前辈。 系系。 我第二次讲噶啦，已经啊， 系啊，德仔第二次讲噶啦， 小弟住港岛东区，我对门啊常常打开嘅， 我知佢即刻嚟，即刻嚟。 可以播你一首歌啦。 对不起，不是不疼你，真的不愿意就让你哭泣，好悲对不起，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愿意就让你伤心。那一张风 一年咧一个，我哋唔播呢首歌都唔舒服嘅， 系都对唔住咁多位听众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系啊，冇错啦，佢哋都知道我哋系播呢一首， 系我哋嘅共鸣嚟嘅。 冇错，因为咧即系除咗圣诞要播 Last Christmas 之外，我觉得过年一定要听下《古舞飞扬》。 系， 阿听阿德哥已经听到熟晒啦，系咪啊？ 我啱啱都有几首哼住跟住一齐。 一听二听啊咧，嗰啲啊嘛。好啦，一阵间咧翻嚟咧，我哋就继续有我哋嘅跨年嘉宾啊，就系有黄浩然。咁琴日讲咗少少新扎师妹嘅， 系 今日正式大名大放地讲新扎师妹，大家文字留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旅发局主办的新春花车巡游汇演在尖沙咀一带上演。为配合人潮管制措施，港铁尖沙咀和尖东站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而广东道两旁下午开始已经有不少人带备接凳和相机霸位观赏，尖沙咀多条道路下午起分阶段封路。汇演将会有九架花车登场，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一共46支队伍参与表演。花车巡游会由文化中心广场出发，途经广东道、海防道和弥敦道，以喜来登酒店为终点。旅发局预计会有10万人次沿途观赏。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日农历年初一，预计会有16万人次使用机场进出香港，预料农历新年假期嘅客量会较去年增长大约三成。佢话今日机场人手充足，运作大致畅顺，又预计今年全年嘅航班升降量将可以回复到疫情前水平。张李佳慧话：，过去几日机场迎嚟出入境高峰期，每日有大约20万人次进。今日估计有8万人次从机场离港，大约8万访客进入香港。他又以前往日本的航班为例，说现在一日有75对飞机来往香港和日本13个城市，即是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班机，方便市民出游。 英国财政大臣李允晴说，英国政府支持伦敦希斯路机场起第三条跑道的计划。他说英国主要机场的另一条跑道将增强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认为不能够再逃避作出决定，兴建的理据比以往更加有力。李允晴说，政府将会今年夏天前邀请工程提案，然后进行全面评估，确保物有所值。政府期望服务运输成本将通过私人资金筹集。包括工党在内的政治组织或者社运团体，几十年来都以环境等因素反对希斯路机场起第三条跑道。李允晴强调，跑道将符合的法律、环境和气候目标。希斯路机场2018年6月被国会批准兴建第三条跑道，但是因为法律挑战和疫情推迟，机场行政总裁沃尔德比曾经说，如果政府没有确认扩建，将会搁置计划。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周末期间天气和暖同埋较为潮湿，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下降，星期二朝早寒冷。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城门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去青山公路荃湾段方向啦，近住西流角路部分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城门道去近住西流角路的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现在封路重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环和山顶是有特别交通安排的，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面的缆车里，山顶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是临时封闭，上山顶城巴15号线是暂停服务。而港铁今晚是会加强服务的，包括港岛线、荃湾线、南港岛线和东铁线是会因应乘客需求而加强服务。现时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 D1、HR 和尖东 L3、L4 的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农历新年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今年是蛇年，蛇矫治灵巧，是繁盛和财富的象征。今年香港会再次展现灵巧多变和韧力，创新改革，谋发展，见未来。我同太太祝香港市民 蛇年身体健康， 金蛇送福，一帆风顺， 蛇年如意吉祥。 一心眷市民，令蛇开运，台下真时事，香港展微。 大家好，我是旅游乐园的刘莲。蛇年呢，我想大家同我一样努力运动，身体健康，找回我们条蛇腰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蛇年陪你开运展微。 好多人叫他 Roger 剑雄，还有无数电视剧入面的名字，又知道佢青靓白净，个人又大只，手下留情，龙哥蛇年巨献，有请王浩然。 上车落车，集训年去十岁，战斗埋伏行动，全日也不躲累，拼命锻炼我，会有天归队。平日学会清水，未怕天下累，凭勇自决意闯。 即係好好嘅銀河嘅 歷練啦、 啊，歷練啦、啊。咁跟住就亦都 揸向太啦， 向太啦。咁亦都經過咗孤男寡女之後，另一個大家好記得嘅係去到阿劍雄咯。 係劍雄， 劍雄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嚇 劍雄，我最中意就係阿 Jen。 劍雄呢件事， 師傅快樂。 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講緊係孤男寡女係2000年啦。其實新日師妹係 幾年㗎啦， 即係即係唔係隔咗好耐啊？係2002係有新日師妹㗎啦嘛， 係啊係啊。其實我頭先我今日都呢排都做咗啲訪問，咁啲記者都講呢個角色劍雄呢個角色，咁我又諗，其實都提醒咗我，原來我啲仔係未睇過呢部戲。 哦， 係啊，咁所以我都心諗要同佢哋重温下呢部戲。 但係爸爸俾人打喎。 咁呢部戲係點嚟嘅咧？其實就係馬偉豪導演啦，咁就揾我喺我嘅即係嘅演藝生涯裏面嘅第一部喜劇嚟。 係 第一部喜劇。咁我好記得大家。經典的場口就是我扮姑爺仔，喺度摁摁摁，捧阿千華去做劇，即係經典啦嗰場。嗰場就好湊巧地係第一日開工嘅第一場戲，我喺呢個電影裏邊。 係 係啊，所以係即係原來我心諗拍完嗰場戲。原來我演喜劇都 OK 嘅。 哦，我都有啲意外嗱，即係講開又講，我真係覺得你係真係做得幾好，而我冇諗過原來你可以咁樣。 即係嗰個，因為我通常都係做啲老正嘅角色， 係啊， 或者酷啲嘅， 可以做得咁爛噶嘛。 係。 咁嗰場戲就第一日拍，咁以前啊拍戲，第一用菲林啦，第二就係、是。喺個我哋嘅 Montan 嗰度有兩部電視，個頂嗰度都可以攝錄影打落去，就錄低當日拍嘅嘢噶嘛。 係冇錯。 咁嗰場戲拍嗰陣，啲人已經笑到飛起啦、哦，已經係癲咗，即係笑到，即係哇好正啊，好正啊！因為馬偉豪又係一路拍一路好多，你可以 input 啊，大家我哋傾啊點樣，咁一路喺度哇越加越多，越加越多，笑到啲人嘔電咁滯。係。咁嗰陣時我嗰部戲拍咗40幾組啊，咁呢場戲咧。就一拍完即刻已经剪啦。 哦， 剪完即係呢饼带呀好似係一本通胜咁样呀。係、 哦、 每一日啲人开工 都要睇。 譬如长毛得闲行埋嚟喂个 mon 冇人用緊冇嘢拍过就笑落去喺度批嚟睇呀剪到个骨卡喺度笑呀、啊。跟住美子又走埋嚟睇一睇又喺度笑呀、 啊。好笑呀、啊。 好好即嗰场戏大家都觉得哇好正咁出街当年嗰场都几经典啦嗰场戏。即都到依家人嚟睇返即除咗方中 Sir, 呢一场戏、 啊、 都几经典啦俾人打即呢一 呢两场都系经典嚟嘅。 咁即其实嗰一刻大家都知道哇掂呀呢部戏。同埋亦都系嗰部戏我认识个太太啦。佢系、做 styling 啦做镜子啦。 系咁好玩咧，拍呢套戏嗱，因为喜剧啦， 梗系好玩。 同埋因为阿马 Sir 同阿赌 Sir 就好唔同啦，玩法 系咁，同埋有阿 Ben 士啦， 系 有 Ben 士啦，有 心 Sir 啦，心美啦， 系啊， 有阿火啦， 有 Y 文啦， 有火啦，有阿 Y 啦，系好玩嘅。咁啊，好多时阿 Ben 士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嘛， 系 咁跟住我哋拍一个 shot 就系话，一班人嗱机器咧就向前推，你哋咧就。迎面同机器我哋叫对冲啦拍嘢係咪即係一班人咁样冲出镜啦。 机器就冲埋嚟。 阿 Ben 士呢我哋叫佢老 pat pat 㗎嘛成日都。咁佢呢就你班友仔冲出去咩佢就唔冲、啊、就部机去到佢面前。 咁佢咪做表情 做多一下戏跟住先走。咁跟住有咁啱好彩嗰个镜头呢就有少少问题要嚟多个嘅。咁、 哦、 就大家我同阿心美嗰啲望住都知道要有姑姑话。好三二一我哋扮跑跟住去到某个位我哋停晒到。 即係斗慢 斗玩嘢即係大家斗搞嘢即係好多好多欢乐㗎。 阳痿，极度害怕做废纸烂泥。孤独死者，亲兵孙同的洗礼，通过配角这个岗位的尊贵，困厌到跳上跑车，不爱慢驶，撞到树干断了也不枯萎。上车落车，十分唔向湿碎，颠倒埋伏行动，全日也不躲。闯出去，谁怕水深火海，还问深渊？ 得有一集好似第三集啊，我哋讲我哋成班人系阿阮仔啊，阮琼丹 系 嗰阵时系做一个女嘅警司啊，定唔知咩嘅？咁讲我哋诶破咗案定唔知咩啦，类似啦，咁啊抛佢啊，即系咪好兴嗰啲一班 抛高佢系， 跟住我哋系刻意玩到抛到阿阮仔落翻嚟呕咯。 喂，我以为你缩手啫， 咁又唔会走唔得，咁真系危险嘅，抛到哎呀！系咁抛落去呕咯， 系 即系大家都欢乐嘢。 咁你拍嗰阵都冇谂过会有三集啊？ 冇啊，真系冇谂过，冇谂过，即系几受欢迎嘅一个系列啦。 唉，同埋你而家谂翻咧，唉，我哋成日都，我又唔系即系刻意想想当年咧，但系而家呢类型嘅喜剧都冇。 系啊，我都喺度谂噶，今日我突然之间谂，其实我都好中意，尤其是即系大家都觉得，哎呀，好似。好多人唔开心啊咩嘅时候就会啊都想睇下喜剧喎，乜都唔使諗，咁样可能有两个钟，咁大家笑得好开心、啊。因为喜剧其实真係好难拍㗎。 系、 啊。 系你成功令到大家笑系一件好难到高嘅事。 即係会夹硬截人笑咁样又唔得嘅，咁所以好难咯、啊。 因为我觉得新泽师妹呢，即係如果我讲返第一集，即係啱啱叫做认识黄浩然去做喜剧呢样嘢，我觉得呢套戏成功嘅地方呢系吴彦祖嘅嗰边咧，佢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演佢嘅嘢 ，and then 你哋呢班警察呢边咧，又用咗一个夸张嘅手法去演 嘅， 冇错。其实两样困埋一齐咧，我觉得嗰件事好合理同埋好顺畅啊！呢个系几意外。 你要靓仔，有阿 Daniel 睇， 系啦、 啊。唉、哎，就算我哋呢边胡闹嘅，有黄浩然喺度都唔系太差，又搞下 get 嘅。同埋通常啲人话系一个老正嘅样做啲。所謂嘅昂直嘅嘢係特別好笑 嘅，有個 chemistry 喺度， 係啊係啊，即係嗰件事本身係會令到大家好開心。 係一定，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戲做，我諗呢一樣嘢都係好重要。 即係你記得阿劍行，記得阿方中 Sir， 因為你哋各自都有自己嘅一個叫做發光嘅嗰個位俾咗你，冇錯。 因為其實你諗下電影咁短，即係能夠。摆到咁多元素落去系好犀利嘅， 系点快翻嚟俾仔仔？ 我一定要啦，我 系好有趣真系 呢两日会。 虽然咧，即系而家，诶，头先即系想讲，而家冇呢啲喜剧，呢啲喜剧会喺咩情况出现咧？就系、是、譬如星期日晏昼重播，你就会睇到啦。但系可能你喺大幕就越嚟越少机会，即系喺香港嘅市场，好耐冇乜机会睇到呢啲笑片啦。而其实你又睇翻，譬如新扎师妹系列嘅班底咧，有好多都系而家有。间唔中会拍戏嘅，譬如阿陈永新啦， 系啊，新年啦， 阿统筹系啊，即系诶临时结案嘅导演啦，即系其实大家香港系 嗰啲喜感系好强嘅， 系 就算郑宝瑞，我以前拍佢都系拍啲黑色幽默嘅，譬如爱作战啊嗰啲，佢都系即系拍啲黑色幽默嘅嘢嘅，都系 get 嘅，同埋本身个人都系好好笑嘅，即系本身佢哋都系好好笑嘅成班，我哋依家都即系见到面都仲有讲啲烂 get 啊嗰啲，即系好记得嗰阵时。白毛就白毛导演，即系白毛全名我死都唔记得咗添， 就行内称佢为白毛导演啦， 系啊，称佢为白毛导演啦。咁啊，系阿郑宝瑞嘅副导演嚟嘅，即系大家玩到闷，佢系直情郑宝瑞导演系抌份剧本落地啊，喂，白毛执翻去，即系大家喺度玩到冇嘢玩，系玩呢啲好得意嘅成班，即系好开心，好好玩嘅。 我谂而家即系可能啊，而家首先啊预算又少咗啦，二嚟就题材又严肃啦，好多社会题材啦。 其实 even 佢话俾你听系一个笑片都好啦，好似当中都你唔可以完全放松。自己去 enjoy 嗰種笑，好似都硬係有啲嘢你要諗一諗咁樣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又、啊、就爭少少咯。 即係我都覺得啊，係即係聽好多，譬如你哋啊，或者有啲前輩講係前排喺演場喺邊場咧，雖然好嚴肅嗰陣就好嚴肅，但係可以玩得好開心。但係而家咧，我又唔係話而家拍戲唔開心，只不過因為而家咧可能資源少啦，大家好趕啦，慢慢聲要拍啦，跟住大家又經驗又唔係咁豐富嗰陣咧，未必咁攞。咁多时间出嚟玩啊，即系惊诶，大家。 但系依家我真系好幸运啦，即系因为我啱啱拍完嘅呢个剧，呢个剧就真系 玩啦， 真系好开心嘅。成班嗰个能量都好强，虽然嗰个题材都有少少，又唔系严肃嘅，即系都讲系两父子一齐破产啦。咁但系成班人嗰个动力咧，亦都系好行啊！即系大家都会讲笑。大家都会去到凌晨三四点都仲会系一齐冲嘅，系几难得嘅，我觉得几开心，几幸运遇到一班咁嘅人。 其实嘉怡都系一个好中意玩嘅人嚟噶， 嘉怡好中意玩嘅，嘉怡好中意玩嘅一个人。咁佢依次做我太太啦，咁我哋两个系 癫晒噶啦，直情系 系 啊，直情系 好期待啊！呢套就应该喺2025年有 系啊，应该做啦， 叫做翻盘下半场啦， 翻盘下半场 系啊，亦都系阿浩然第一套 view 嘅剧系嘛？ 系啊，第一套啊，咁但系其实班底咧都系以前旧公司啦，即系 TVB 啊作开嘅演员啦，导演就叶振辉又第一次啦，咁但系私底下都认识佢啦， 哦， 咁所以咁啊好嘅剧本啦，龙文康啦，咁啊我系赞到七彩嘅，因为好巧合嘅，其实成件事。我能够最近做到 UNICEF 跑步大使咧，其实因为龙文康嘅太太就有份帮手搞呢个活动嘅。咁佢哋就倾开偈，啊拍紧浩然，啊其实浩然都可以、啊。咁佢一同我讲，我就觉得哇，呢反应啦，梗系即系咁有意义嘅一个活动。咁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应承咗，就撮合咗，我依家就做到 呢个大使 嘅跑步嘅 Hero Run 嘅大使咯。 系、 啊、所以好奇妙呢件事。咁亦都其實佢太太亦都問翻我好得意，問翻我啲劇情嘅。 哦， 即係佢話嗱，你講少少俾我聽，因為我係 佢唔知道老公寫咗啲咩出嚟嘅。 冇錯，佢唔講俾你聽咩？好啊，佢唔講俾我聽㗎。咁但係我一路講俾佢聽咧，佢聽到入曬神。但係講到某啲話，誒得啦，夠啦，你留翻俾我自己睇啦。因為我覺得個我同阿嘉怡都覺得個劇本好吸引， 嗯， 好感動到我哋。 係 佢睇嗰陣直情。睇咗头几集佢打俾我，哇！我睇到喊啊，唔得，我要停一停先啊。 系， 即系佢，即系大家对于呢个剧本都好感动。 嗯， 咁系啦，咁希望即系观众出到嚟都吓有 呢 个 到时你哋播阵，我哋再 可以再 有一 幕， 真系 啊！ 错在我没有预备你虐待我，错在我没有事后过天协助，错在我未有最大恶极爱得不。 就翻翻去浩然嘅即系演艺生涯啦，咁啊嗱，经历咗孤男寡女啊一堆之后咧，咁你又开始你嘅线路又转咗去电视啦。 其实我有少少意外噶， 即系去咗亚视先 电视。 其实我系一个几喺中意喺 comfort zone 嘅人嚟，我嗰阵时就系、是、哦好啦，喺电影圈。我畢咗業之後冇乜戲開啦，咁、 嗯、 我當然我簽開向太啦，咁我都定期會，我都有拍電影嘅，咁但係有一年有成九個月冇公開，咁、 嗯、 跟住 TVB 嗰邊啊梁家樹先生就揾我就做一個角色，咁、嗯、跟住一入去就入咗十幾年， 其實呢嗰九個月你有冇覺得驚定係？即系都会为前途担忧。 其实讲真嘅，嗰阵时屋系有得住，住屋企嘅，咁又唔系话好大使嘅，咁又冇家庭，咁其实冇乜担心嘅。咁你会觉得我放个假咯，即系你唔会意识到咁严重。咁但系你谂就系话，喂，要唔得咯？喂，有机会梗系要做啦。即系一路静咗咁耐，咁有机会梗系要入去试下啦。咁电视圈即系谂住，喂。唔得啊，可能要转行噶啦，真系。 咁、哦、 就咁就真系，因为你真系冇嘢做，即系有一轮系好静嘅，唔知点解嘅。咁跟住 入咗去就一路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咗十几年。 其实你入咗电视台之后咧，你其实系成个人系活跃得好紧要，因为 TVB 系不停不停咁样俾入你。 因为咁啊入到TVB 之后啦，电视台啦，咁啊就其实两个重要人物啦，梁家树先生又签我啦，咁入到去 keep 住俾机会我嘅就系曾丽珍啦，即系系啦，基本上我系好疯狂嘅。以前咧我好记得嘅，我哋通常拍十集剧就系、是、一个月啦，例如 系， 即系咁嗰度系讲紧十集剧，即系二十个 show 啦。我哋即系如果主角通常你都集集有啦， 半个钟一个 show 系啦，啪啪有嘅。咁、我记得我攞《飞跃进步》嗰年咧，我除咗主剧，我仲有客串啲剧嘅。我系因为有啲监制都你客串啦、客串尾嗰几集啊咁样，我系做咗260几个 show。 哇！ 即系正路你做240个 show 你都会死噶啦。 系系， 我系做咗260几个 show 啊。 系。 系啊，好癫噶嗰阵， 即系由有九个月冇乜公开，到嘭嘭声， 冇教训好瞓咁样。 基本上我系冇时间思考我嘅人生啦，冇时间思考我嘅健康啦，拍啦，即系病又拍，攰又拍，点都拍啦。即系我系嗰啲，譬如我知道自己嗰日要拍落水戏，嗰日得6度嘅啫。咁跟住我会食定 Panadol， 我唔可以病噶，我一定拍之前就食定 Panadol， 唔可以病，一定唔可以甩嘅，因为好多嘢要好多嘢要拍咁样，即系我系会系啲咁嘅人嚟嘅，咁一路不停拍咯，咁咪不断都未停过，系真系可能每日瞓3-4个钟咯。 哇！你呢个不停咁开工咧，系咪因为？之前嗰九个月坐咗喺度冇公开，而导致到你嗰、那个你个人即系个心情上面会觉得，我要即谷防饥，定系花无百日红，定系 呢个系其一啦。同埋第二就系、是，即系我成日觉得人哋俾机会你，你要珍惜嘅，即系你要真系讲得老土啲，你唔好辜负人啦。即系人哋俾机会你，个个都等紧机会，你咪要自己珍惜咯，你自己把握咯。即系我系啲我都叫做有责任心嘅人。咁我觉得唔可以贸贸然话我要病啊，我要冧啊，即系咁样咯。 同埋你只要你谂住你会病同埋冧咧，你真系会病同埋冧噶，好奇怪。 即系好多时，譬如我嗰阵时咧，就系超过3个钟我就会上床瞓，唔超过3个钟我就喺梳化钓鱼。我试过系攰到我系揸住架车翻屋企冲个凉，谂住咁跟住咧就闩车门啦，落车攰到系一拱到门闩嗰刻先至谂。哎呀，大镬啦！只手指公仲喺度门嗰边嗰度，兜嘢就炒咗落去咯，掹唔切，或者系攰到咁嘅，可以系好攰好攰嗰阵时。 个身体协调好差，去到嗰位 好攰啊！嗰阵时系 一入去 TVB 已经系咁啊， 2-3年后啦，因为都建立咗，譬如啲监制见到我啊，即系都认识我啊，咁啊多咗好多机会啊。咁嗰阵时我基本上系戏与戏中间，我可能我半年前已经知道下个戏系咩，即系一路咁排到好密好密。 即使翻起风雨，即使不声不语，而我都给你关注，想到心底深处和你。相处如念过动人的书，爱照亮我每天，回忆是暖，离开才盼相见，残渣如此情感藏你身边，才爱惜向往，行进。 唔該曬浩然啦，要去下個星期咧，先至咧繼續有黃浩然嘅訪問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就係浩然咧早期啊喺 TVB 嘅作品嚟嘅，叫做啊《東山飄雨西關情》，聽得出把聲係邊個啊？ 係邊位？ 年年歡樂，而家 Lisa 姐啦，冇錯 ，Lisa 姐嘅《愛在天邊》啦。咁我轉頭翻嚟咧，咁啊德仔會歸隊啦，阿德仔。轉頭翻嚟係咪要俾大家估啊？ 係啊， 係有嘢估係嘛？好啦，我一間九點後，九點後再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appy New Year！ 新蒸头萧叔叔祝大家新年进步，学业进步，英文进步，唔单止英文啊，其他语言能力都进步，同埋咧更加紧要嘅咧系身体健康，同埋身边嘅人同埋。宠物猫猫小狗都一样身体健康。今日同大家讲一讲咧，祝贺大家做一啲事咧，我哋通常咧英文里面咧可能会用到 wish 呢个字啦，亦都会可能用到 may w i s h wish 同埋 m a y may。今日就同大家讲讲点样用啦。通常 wish 呢个字咧后面咧我哋系 wish somebody something 嘅。Okay, 如果我哋系呢个祝贺或者希望人哋能够达到某啲好嘅嘢，咁咧我哋就会系 I wish you 一个 noun 后面跟住一个 noun 嘅，所以咧系唔会跟一个 verb 嘅。俾个例子，最常听到就系圣诞歌里面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呢个句子个 grammar。We wish you wish somebody。跟住直接就嚟个名词㗎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所以我呢 ,I wish every one of you a very happy new year.I wish, 嗱呢个句子可以长咗咁啦，但係都系同一个 structure 嘅 ,okay?I wish somebody,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虽然多咗几个字啦，你哋嘅每一个人 ,okay?I wish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a very happy new year,okay?A very happy new year. 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 new year。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长女未嫁，弟妹不能嫁娶，否则。多灾多难， 一个家规竟令恨拍拖嘅细佬请专业情圣打动女强人家姐嘅芳心，点知引嚟一屋笑话。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年初四上映贺岁喜剧《家有喜事》2009， 吴君如、 古天乐、 郑中基、 黄百鸣、 夏春秋、 凌晨主演。 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对住咁多咁多嘅女主角，有冇试过戏假情真啊？ 戏真情假， 所以真系非文冇你份。 有，又而家咪有咯。 啊、年初五话流年，佢系开心长老收哥胡峰以及蔡兴华师傅，新年有咩愿望呢？收哥， 开心啦，健康啦，唔好咁蛇王啦。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CIBS 人。 阿德仔， 系 初一流流，有冇啲咩贡献先？今日 啊，今日咧就揾嚟阿施博士同， 继续有啊， 系啊，系揾施博士同我一齐嚟贡献啊， 系咪讲夏威夷啊？ 哦，系诶、类似啦，但唔系讲夏威夷，但系讲下投注香。 啊，我想听下施博士讲夏威夷喎、 啊。系啊，总之嗰日问下， 不如佢讲下夏威夷嘅典故、啊， 佢每年嘅头饰究竟系有咩设计同埋有咩寓意嘅咧？ 系啊，哎呀，你下次捉佢问下。 啊，下个礼拜下啊，再下个礼拜问下。 系啊，咁啊，施博士今日讲咩咧吓？ 今日就讲黄大仙祠同埋一啲关于投柱香嘅嘢， 系 甚多少少咧，关于譬如大年初一嘅一啲禁忌啊，即系譬如唔好洗头啊， 佢、哦、都讲到嘅， 系讲咗少少啊，点解咧？或者当中嗰个传统、那个习俗嘅因由啊， 系 可能唔系同嗰个历史角度啦，反而系民间啲嘅，即 系 生活啲嘅，点解唔可以洗头咧？咁、 哦、我问多一个问题，因为旧年咧，即系喺龙年嘅时候啊，咁你一开题目咧，就隔篱你嗰位拍档就尖尖啦， 哦，尖尖，唔、哦、问啦，唔问啦， 今次今日唔问啦， 系啊，即系特登拣咗，本身都谂住系问啲关于庙宇或者黄大仙祠嘅一啲嘢， 系 唔问？ 问第二样嘢， 问第二样嘢， 关于夏威夷， 好期待啊！ 好，我哋交俾德俊同埋施博士。 喺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唔同嘅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走下流程，同大家一齐寻找香港的故事。 新年快乐啊，施博士！大年初一啊，祝你啊财源滚滚啊，开开心心， 新年进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系啦， 但系我好少讲快乐噶。 哦，乐可能系另外一啲意思系咪啊？ 站喺香港金融市场， 咁啊收翻先啊！新年进步啦，新年进步， 进步好啊！系啊， 今集咧、大年初一就梗系要讲翻啲关于农历新年嘅嘢、就系讲投柱香啊。 嗯， 一讲到投柱香咧，就讲到黄大仙祠，但系黄大仙系点样嚟嘅咧？ 系黄初平，佢系学道啊嘛。咁但係我哋講返黃大仙點嚟呢，就係一個落難神仙嚟嘅，就咁樣講。點解話佢落難呢？係因為其實同牽涉到我哋講緊民國初年嘅時候喺國內嗰個叫做破除迷信嘅活動有關。即係我哋亦都留意，就係喺清末民初嘅時候呢，即係中國近現代史呢，即係開始知識分子學西學多啦嘛。係嘛，跟住就會開始就對於嗰、那個宗教啊，或者民間宗教信仰咧，就抱有一個質疑嘅。 嗯， 係咪先？你諗下孫中山都pass啲神像手指啦。嗱、哦，我唔係叫你大年初一做啲咁嘅嘢啊。咁但係咧，嗰、那個時代上面喺嗰個民間信仰裏面，一直政府有時會想取替或者係嗰啲神靈嘅一啲關係喺度。嗱、我講翻先啦，喺過去嚟講嘅話咧。神本身點解會遇到一啲落難嘅情況呢？因為朝廷或者係官方上面，佢可能都會出現一個佢覺得有啲廟咧係多餘嘅，係啊，或者我哋稱之為可能過多，或者係唔應該古代叫做淫字，淫係指淫者多呀，講緊係太泛濫。咁於是乎咧，就開始有啲叫做處理一啲所謂迷信或者係所謂嘅條例啊，或者係一啲諗法啦。明清唔同嘅時間裏面都有一啲所謂嘅取替淫字啦。咁去到民國嘅時候都有開始審核究竟嗰、那個啲廟啊嘅來歷啊或者祠來歷。咁於是乎咧，黃大仙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廣州地區發達嘅比較出名嘅神，即係佢出名都係有求必應嗰啲，即或者係求嗰啲醫藥啊上面嘅嘢。於是乎咧，嗰時就係有嗰、那個梁道長就輾轉就帶佢過嚟香港先。咁嚟香港嘅時候，首先喺大笪地，跟住去玩灣仔，跟住其後咧就再不斷去揾地方。嗰其後咧扶機，跟住就話去竹園。所以今日黃大仙就喺竹園。是連個名字都食埋嘅，即係我哋成日啊，雖然黃大仙隔離咪有咩竹園村咁樣，有個公共屋邨嘅咁樣，其實本身嗰個地方叫竹園， 但係點知黃大仙太勁，所以就嗰個竹園都變埋黃大仙。 係啦，係啦，係啦，就咁樣。好啦，跟住就用埋個神靈名去做埋個地名添嘛，咁樣係啦。咁於是乎你喺竹園呢個大嘅地方裏面，咁而出名嘅就係話，因為佢地理之便啊嘛，我哋叫拜神。又近嘅，有求必應嘅就黃大仙啦，所以守龍都叫黃大仙噶嘛，話啲人就搞笑嘅啫。係、啊， 施博士，你上個禮拜咧就講過，即係傳統廟宇嘅設計啦，即係有石獅子啊，跟住有黐紋啊，或者叫鵝魚啦。 誒，講多隻嘢俾你聽啦、啊，有隻叫閉翳，有冇見過啊？ 咪貔貅我聽過，閉翳真係冇聽過。 有隻叫閉翳啦，車公廟有。 咁得意？ 嗰只閉翳係只龍頭龜身，上面有個碑搭住佢嘅。 龙头龟身，首先跟住即系简单咗一只龟啦，后即系佢背脊嗰度有只有个碑砸住佢嘅， 系 系啦，嗰只叫做碑翳， 但系碑翳好似唔系几老礼嘅咩？碑翳 唔系碑翳，所以我哋平时话见到你，例如话见到你，好似有啲嘢砸，即系好多负担或者咩话，点解你咁碑翳啊？就系嗰只嘢啊！ 但系如果车公庙嚟讲有呢个碑翳， 唔系 佢个作用系， 唔系佢其实都系我哋叫龙身九子其中一只。 嗯， 头先讲咩，无论你石狮子好，叫骏翳啊，又或者咩黐吻啊，都系其中一只。 系 龙身九子其中一只，咁其实闭翳都系其中一只。咁佢嘅功能系咩嘢咧？负重物，即系孭啲住一啲重嘅物件。所以其实佢有个龟背噶嘛，佢就会、所以有个碑就砸住佢嘅。 嗯， 就咁样，佢可以孭住个咁样。所以喺庙里面有时会见到呢一种嘅、 哦。今个礼拜大年初一咧，讲翻黄大仙祠嘅事啦。我见黄大仙嗰个庙宇个设计咧，其实都几讲究下吧。 我冇记错嘅话，佢系话用咗五行嘅概念嘅。 哦 喂，知唔知咩叫五行啊？ 我知金木水火土。 哇，好嘢， 好嘢， 好嘢咁样，咁啊， 跟住之后嗰啲唔知啦。 哦，金木水火土，即系我哋成日讲有方位噶嘛。 嗯嗯嗯。 例如话嗰、那个五行方位，例如话我哋讲紧中间嘅就为之土啦。 嗯。 代表嘅系属于黄色。 嗯。 系咪？我哋成日讲嘅左青龙右白虎，点样去计算呢？例如话，我哋首先我哋嘅北面就系、是黑色，我指我背脊向住北面啦，左青龙。嗯即系就讲紧我哋叫青龙位，就青蓝色啦咁样，咁跟住或者嗰边白虎嗰边就白色啦，亦都系金啦咁样，跟住另外咧南方就系红色啦，亦都系火啦，咁齐晒噶啦，唔系系啦，得闲自己玩下呢啲。咁其实咧，我哋普遍嚟讲话，你今日见有时拜神咧，啲神灵嘅衣着打扮都睇到佢属于边个属性嘅，系啊，例如话你北帝嘅就黑色。跟住南方嘅海神，我哋讲紧天后啊，红色就红色， 红色 系啊，祝融咁样，系啦、有啲方位嘅咁样，都几得意嘅。咁我哋成日喺度望啦，例如话，咦，咁啊，讲翻黄大仙先啦。咁佢其实就话个设计就用咗五行，咁因为始终佢系属于一个我哋叫做道教上面玄学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就会用呢种五行嘅设计，有一种自然咁样。 即係除咗佢講求五行咧，佢個設計之後，佢好似其實係有幾個教別於一身噶嘛，道教又有， 儒釋道啦，最興係 咯， 最興咁講噶啦。 其實嗰陣時呢啲宗教多唔多咁樣混合出嚟？ 首先第一樣嘢有冇睇《西遊記》？ 有 《西遊記》係咪又係嗰啲神話？ 咁又係喎。 嗱，我哋成日都會話咧，即係喺個華人個宗教上面咧，即係華人社會上面咧。如果你真係分唔到，你最簡單話文家信仰咪算咯，因為都幾功能化嘅。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成日都講佛道本是一家，點解會有呢一類型嘅劃分？因為其實喺中國嘅或者歷朝歷代嘅歷史上面咧，都成日都有一啲所謂嘅宗教之爭嘅，即係一時佛一時道，一時佛一時道咁樣嘅。咁民間上面咧，其實總之對我好嘅。就好噶啦，咁 样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时你会听到有啲儒释道混合都有啲情况嘅。咁例如话佢嗰个即系呢个亦都牵涉到就系大家即系对于嗰个教义点样去处理啫。五教合一都有嘅，但系个问题系你拜唔拜啫嘛？因为其实无论投柱香都好啦，即系例如话好多时大家都谂起黄大仙咧，其中一环就系、是。大家成日都望住一道咩指示呢就喺度望住，黃大仙乜乜乜。一來其實我覺得都係方便嘅。第二樣嘢嗰個畫面嗰種，大家喺度衝擊咧係幾過癮嘅。但你問我投柱香係咪一定黃大仙，又未必嘅。 哦，其實有冇即係要去邊度㗎投柱香？定係其實求其一間廟上柱香就係投柱香， 方便咪得咯。 啊， 點解僅有一間廟喺左近？因為係就嚟方便嘅啫。係啊。 太多可能媒體啊、電視報道，個個哇黃大仙啊又靚又成，跟住啲畫面又好正， 係靚嘅。即係你諗下，首先第一樣嘢，你喺市區上面，你有一個咁大嘅範圍， 有啲規模嘅公館，因為其實你好多時有啲廟廟仔細細，你又覺得個派頭唔夠啊， 唔夠氣勢啊， 係啊咁樣噶嘛，即係又唔好介意，真係有時真係啲人咁樣諗。但係其實按道理嚟講嘅話，其實每一條村每一條鄉，佢其實本身有自己嘅主神廟噶， 嗯， 即係咁其實按道理就上嗰個主神廟嘅鄉嘅。按道理，例如话我屋企楼下就文武庙，按道理我上文武庙嘅， 即系唔会跨界别嘅。 我好简单个问题，你玩神你去边度玩啊？ 哦，咁啊系，咁梗系就近 啦。系啊，即系有啲距离噶嘛，真系。 嗱，讲到真系上头柱香就个个可能扑晒去黄大仙咁样啦，但系点解会出现头柱香呢件事？ 头柱香代表住你喺新嘅一年里面好想。俾嗰、那個神靈知，你係我 first priority， 你要關照我啦，即係好簡單啫嘛。你一到新年嘅時候，你會唔會收到短信啦？ 哦，咁又 個短信上面，例如話舉例，我有客户嘅，通常先 send 咗俾 哦最重要嗰啲，哦係喎，咁又啱喎。 一樣啫嘛，個概念。 哦、OK， 即係，但係當然代表住你尊重佢，或者係重視佢，又或者對住屋企人都係噶，你先發短信俾屋企人咯。如果係長輩嘅，先發俾長輩咯，係咁啫嘛。就係因為呢一種概念嘅時候，於是乎初一見邊個，初二見個都有得拗噶，屋企人、 哦、 一樣啫嘛， 咁 一樣啫。 好啦，今次問嘅問題咧，唔問一啲關於廟宇嘅先。等一哥咧，唔好答得咁轻松。希望嗱，今日系大年初一，咁啊，有啲传统嘅习俗就话可能唔洗头啊，唔开个炉头啊，大年初二又拜下年啊，年初三咧就赤口嚟嘅，会闹交嘅，就千祈唔好拜年啦。咁数到年初七啦，人日究竟人日系点样嚟嘅咧？好啦 ，A 喺古时候咧就有一个占卜师。咁啊，佢喺农历新年嘅头八日咧，就为咗一啲唔同嘅人或者事同物咧，就做一啲占卜，去估算一下啊，佢之后嘅运系好定系坏啊咁样嘅。咁第一日咧，初一就占鸡，初二就占狗，初三咧就占猪，初四咧就占羊，初五咧就系牛，初六系马，初七咧就系人啦，初八咧就系占谷啊，即系谷物咁解。咁所以后嚟啲人咧，慢慢将初七咧就为庆祝人嘅日子啦。B 就系啊，相传有神仙啊，炼石补天就创世做人。前六日咧就分别做咗鸡、狗、猪、羊、牛、马。咁第七日咧就做咗人啦，所以初七咧就系人嘅生日。C。就是以前咧有一个初七咧，就正正系皇帝嘅生日啊！佢为咗大事庆祝啦，就与民同乐。民间当日咧仲会食七宝羹啊，而七宝羹咧就系用七种菜做成嘅羹。古时候呢个皇帝开始咧，逢初七咧就有人庆祝人日啦。除咗庆祝皇帝嘅生日咧，仲会庆祝民众嘅生日啦。 等等先，首先一哥有冇尖尖先？ 一哥今次冇系嘛？ 但系我听下又觉得吓，呢个唔系 common sense 嚟嘅咩 ？common sense 嚟嘅咩 ？common sense 嚟嘅咩？ 我未听过， 未必。嗱，我就系听讲话人一系人人生日啫。 系啊， 你知道答案咩？ 所以咪 B 咯。 但未必系炼石补天个女娲噶嘛？我讲埋俾你听女娲啦， 女娲咯，炼石补天第七日就做人啊嘛。呢个唔系圣经故事嚟嘅咩？圣经故事。系啊，圣经系第六日做人，第七日休息， 系啦， 但都系接近系咁嘅， 类似嘅，都系嗰啲嚟嘅。但究竟系咪真系咁样咧？ 嗱，大家又系唔好上 Google 啦，咁啊冇人啦，初一流流系咪啊？俾咁都要俾我话唔系几好啦。好啦，一哥你 拣杯，我拣杯， 静仔 啊，我觉得。阿德仔应该冇理由做一篇咁长篇嘅论文去做个一出嚟嘅，即系尖咩猪马牛羊咩属羊属牛嗰啲 啊，另系另一边。 我搏 A 先， 系 A 啊，嚟 好。 今日我哋咧就玩长少少嘅，我哋咧就会摆喺九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先至开股。都系叫你唔好上网咯，动真用手机，冇咁样唔好玩噶。买买关子，动下脑筋啦！ 在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恭喜发财啊！ 哦，一谂起华哥，唔系一听到华哥就谂起 呢股呢股 新年财啊！ 一年又复一年，已经廿几年啦，套戏我哋都仲系见到 Bonnie 啫，都仲系叫佢奶奶，你知咩料啊？ 同埋我啲 friend 话，每年最期待嘅就系、是、究竟几时可以真系喺沙滩嗰度打牌嘅咧？即係佢最尾嗰幕咪 係係影住係啊！ 佢話啊，希望如果佢可以翻拍《呢咕呢咕新年財二》可以參演埋一份啊！ 係我另外都係不斷收到一啲觀眾嘅 request 就係話。點解你喺啱啱舊年拍嗰個電視劇入邊啦，唔安排一場啊 ，Gigi 同埋 Bonnie 姐打牌嘅戲啊？ 我話佢完全唔同㗎。 係好啦，咁啊，究竟啊人一點解叫人一呢？ 係 記住唔好上網。系啦，一阵间咧，我哋九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就揾阿德仔同埋阿施博士啊，开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旅发局主办的新春花车巡游汇演，夜晚八点在尖沙咀一带上演，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礼嘉宾。李家超致辞时说，汇演是香港每年新春期间的第一项盛事，展现香港作为盛事之都的澎湃活力。李家超又说，去年访港旅客数字近4500万，按年大升超过三成，香港市面更添热闹。新一年香港将继续好事连连，喜乐连连，祝福连连，谱写更多香港的好故事。李家超说，明天大年初二夜晚，维港两岸将会上演烟花汇演，大年初三的赛马和大年初四足球贺岁杯和香港各区不同特色节庆活动，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他邀请旅客在新春假期在香港留多几日，享受香港的独特景点。食环署说，全港15个年宵市场起一连七日举行，共录得大约230万人次到访，而在人流高峰的年29，维园年宵市场单日更加录得超过215000人次到访。发言人话，采取了多项减费回收措施，除了在各个年宵市场回收一般可以循环再造的物品，承办商在15个年宵市场合共收集大约107公吨有重用价值的物资，加强实践资源循环。食环署亦都从年宵市场收集由花档档主自愿送出未能够卖出的花卉和盆栽，由食环署员工组成的21队义工队将收集到的大约1600盆花卉和盆栽转赠给242间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和5间公立医院。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日农历年初一，预计有160,000人次用机场进出香港，预料农历新年假期嘅客量会较旧年增长大约30%。佢话今日机场人手充足，运作大致畅顺，又预计今年全年嘅航班升降量将可以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张李佳慧话：，过去几日机场迎嚟出入境高峰期，每日有大约200,000人次进出，今日估计有80,000人次在机场离港，大约80,000访客进入香港。他又以前往日本的航班为例，说现在一日有75对飞机来往香港和日本13个城市，即是平均每15分钟就有一班机，方便市民出游。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风势较大和有一两阵微雨，周末期间天气和暖和较为潮湿，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下降，星期二朝早寒冷。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台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口都是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鲤鱼门方向近牛头角一段是车多繁忙，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排队近果栏，咁另外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一带都是慢车，咁龙尾就排队近虎山道。咁另外提翻你啦，尖沙咀系有新春国际汇演之夜嘅封路，尖沙咀一带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弥敦道等等都系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车辆同埋巴士、小巴需要改道行驶，咁直至系晚上嘅11:45。逐步解封，港铁尖沙咀和尖东港铁站都有人潮管制，尖沙咀 D1HR 的出入口以及尖东港铁站的 L3L4 的出入口都是需要封闭。另外港铁会加强服务，港岛线、荃湾线、南港岛线和东铁线等等都因应乘客的需求而会加强服务。中环和山顶有特别的交通安排，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面的缆车里、山顶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都系需要封闭噶。咁现时城巴15C号线都已经系暂停服务，咁乘客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农历新年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今年是蛇年，蛇矫治灵巧，是繁盛和财富的象征。今年香港会再次展现灵巧多变和韧力，创新改革，谋发展，见未来。我和太太祝香港市民 蛇年身体健康， 金蛇送福，一帆风顺， 蛇年如意吉祥， 一心眷市民，令蛇开运，台家真时事，香港展明。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 Dennis 余日峰，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和我的名字一样，日日都丰衣足食，最重要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蛇年陪你开运 展利，咁齐人嘅 新年快乐！ 蛇年祝大家蛇年大吉，出入平安， 祝大家蛇年如意，事事顺利。 新一年大家要记住令蛇出动，多做运动。 咁难得我哋一班动力四射嘅主持聚埋一齐，有一件事系一定要做噶。 我知系咪影大合照呢？ 唔系咯。 我就估到呢，就嚟下午4:00啦，梗係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动力四射。 等阵先，我哋喺晒度，咁边个做节目啊？ 香港电台交通中心 提提你啊！ 拜年讲咩好？ 等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话你知啦，梗系一帆风顺，出入平安，路路畅通，事事顺利啦。 梗系啦，喺路面上面多一分安全，生活多一分快乐啊嘛。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哇，世杰，你搞边科啊？ 喂，我呢招似唔似蛇形拳啊？骆小姐， 你唔做嘢摊喺度，都几似条蛇嘅，咪玩啦、啊、你。 咩玩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介绍拯救野生蛇蛇计划啊！ 仲有广大嘅团队讲下食物同埋养生呢门生活学问。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乐文哲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初四启示 大气候。 好，大年初一啦，9:30新闻过后啦，咁今晚咧，阿德仔咧同埋阿施博士咧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点解人日叫人日嘅？就包括咗有位占星家就唔知占牛占羊， 占 到第七日咧就系占咗人嘅，所以人日。咁第二条就系女娲补天系咪，阿哥？ 冇错， 系第三条系咩话？ 第三个就系皇帝 赐咗个人日生日，系啦。哦，咁啊，一问古众啊。 有都有， 又系嗰个， 又系啊，会唔会又系嗰个人 咧？才子咧，唉，致命才子咧，唉，我哋听听答案啦。 究竟点解初七系人日咧？ 其实话说咧，就系讲紧汉代嘅时候，有冇听过一个人物叫做东方朔？ 我咁真系冇，东方不败啫。 东方不败系啦，我听到啊，东方朔唔使讲咁样，系啦，咁我正常嘅系咪？系啊，因为金融好睇啊嘛， 系 咪？冇错。咁但系啦，咁啊，东方朔呢个人咧，其实佢有啲技能嘅，其中一个我哋叫做占一啲气候。其实咧，讲紧佢一个占，例如话可能我第一日我系占只鸡。或者之後尖狗、尖豬咁樣等等如是者，咁佢就點解要尖呢啲呢？就係話佢係透過一個尖卜尖嗰個事物嘅嗰個情況，估算嚟緊呢啲嘢會唔會有好嘅發展？漢代嘅時間點樣做呢樣嘢？因為其實我哋要留意翻，你今日成日聽到咩人一係通常就講咩女娲煉石補青天啊，跟第一日就整翻，第二日整翻，第七日就整到人啊，咁樣 人就生日啦， 係啦，人日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後來發展出嚟嘅故仔啫。咁、 哦、 其實我哋講緊就係話喺嗰個以前嗰啲古代人咧，佢哋發展嘅時候裏面咧，佢好多時會有年頭裏面做一啲要預測， 就好似我哋新年咁，都係預測自己嘅運程 咁 樣。係 啦，咁佢就預測啲物種嘅運程，例如話雞點、狗點、豬點，跟住其後就係講緊第七日就係尖人。尖嗰個人本身佢哋個狀況會點，係會再好啲定點樣？所以其實我哋就講話人日就係咁樣嚟嘅。 哦， 係啦，同我尖卜或者嗰個物候有關，即係嗰個事物個物，佢個狀態或者往後嗰個發展，即係好似氣候個發展嘅預測一樣。所以其實我哋依家成日講嘅人日就因為呢啲古仔太難記啦，關尖卜事咁寧願記年女娲煉石補青天，好物化噶嘛成件事。 咁又真係喎， 有女娲嘅人動喺度先，跟住之後喺度 整雞整狗， 係啦，成件事冇物件啊！你話嚇關尖卜噶，尖卜係乜嘢嘢嚟㗎？仲難記咯咁樣。 哦，所以佢今日又學咗嘢啦，又叫東方朔啊！呢個人叫。咁不如我哋讲多少少，譬如新年嘅一啲习俗同历史啊，即系譬如我哋不嬲都系啊年廿八洗邋遢啊，大年初一唔洗头啊，其实系咪有得解嘅？ 其实第一样嘢就系点解大年初一话唔洗头咧？因为话会洗走嗰个财运财气，系啦，即系你要有一个好彩头，你一洗咗个好彩头。就唔好啦，系咪先？但系现实世界里面咧，今日咧都好困难噶啦，因为我哋男仔好多时会立头， 哦，咁啊系， 会焦头，你试下唔洗，你就会甩头啊， 跟住个枕头又污糟晒又剩咁样，哦，都系， 系啊， 其实会唔会仲有啲咩？其他嘅習俗㗎，即係新年呢啲傳統，譬如初一又唔洗頭，哎、有冇講點解要有呢啲歷史？ 大年初一通常咧就唔開爐，話祖君未翻。咁其實你，我覺得牽涉到幾樣嘢嘅，即係現實少少咁樣講。 即係你當我牽強扶會都得㗎。咁第一樣嘢就係你有隨即嘅。去到大年初一開始 BB 白白咁樣，跟住就開始話啊新的一年啦咁樣啊嘛，其實都唔夠瞓嘅啦，唔夠瞓你無謂開爐啦，係啦，唔係現實少少咁樣諗啊，有時候都會諗翻個原理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本身你可能喺新年前裡面都準備咗好多嘢嘅，其實大年初一可以食用到嘅應該都 OK 嘅， 嗯嗯嗯， 係啦。跟住另外就係、是、仲有啲禁忌啦，我哋成日講話咁啊，赤口本身就梗係就話嗰、那個即係大家呢幾日都好周居勞頓啊，好辛苦啦，就最好就唔好見人啦咁樣咯。通常嚟講初一嘅時候就係祭祖同埋南方屋企人啊嘛， 嗯嗯嗯。 初二到就娘家嘛， 嗯、 你话初三嘅时候就因为你以前屋企有啲距离噶嘛，系咪、 嗯嗯嗯？ 即系例如话我去完自己父母原生家庭，跟住再去外家咁样，外家可能好远噶嘛，系咪先？周居劳顿咁，跟住你初三仲去见人，咁咪又攰噶啦嘛，系咪先？仲有之前积累落嚟嘅攰， 系。年廿八开始已经要洗邋遢， 系啦，我洗邋遢又剩大扫除咁样嗰啲，你又办年货嗰啲嘢，你全部都攰嘅，所以其实嗰啲日子上面你咪唔系好做啲嘢咯。 好，唔该晒施博士。 哇，简直系鸿运当头，开个好头啊！ 系啊， 咁都俾我估中啊！今年啊，行大运啊，可以话系。 正所谓啊。问题品好人品自然好，系唔会反你台啊！ 竟然系因为东方朔 系嘛？系啊，东方朔 哦，劲啊！ 咁其实某程度上一哥都啱一半啦，因为系 后来嘅演变咗。 但系最主轴咧，都系因为东方朔呢个占卜师啊，占卜咗鸡啊。 其实我系唔知嘅， 系啊，我都唔知。 即系老老实实人日， 你纯粹睇排位拣呢个啫，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冇理由。 会 up 到呢一扎论文 系啦，冇错啦，咁应该呢啲有露足啊嘛，但我系一路都唔知嘅，即系甚至乎嗰啲 女娲， 女娲嗰啲都轻轻听过，其实赤口嗰啲我都即系可能听过，连啲人讲下嘅，但系你即系好快你又唔记得咗啊？点解系赤口啊？咁嗰啲年寿嗰啲梗系听过啦，咁啊人因就真系未听过嘅，我以为系一啲即系。七字就系 lucky seven， 咁大家就开开心心又大一岁咁样嘢，类似 系啊，总之第三个选择拣呢个啦， 系嘛？ 我整呢个你就可能中咗，中咗呢个圈套啊！ 阿仔，我提你排品好，人品自然好， 我都系唔好反台好啦。 好啊，咁啊，今日年初一啦，大家开开心心啊！ 爆，那各式各样想开爆，让我来告诉你，一群人馒头大肉包啊，小龙馒头菜肉包，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哪一样？汉堡包啊，鱼柳包啊，鸡尾包啊，奶油包啊，菠萝包，扮鬼佬他们爱吃汉堡包，外省人他们爱吃上海包，香港人都在爱吃古龙包啊，汉堡包啊，鸡尾包啊，上海包，我最爱吃是叉烧包。 呢首歌咧，今日有几个原因去拣嘅，就系发哥嘅呢个十二分十分寸。咁啊，本来咧就系想狼啲播长版嘅，但系都谂谂下，头先播鼓舞飞扬都系唔好嘅。有几个原因咧，就想播呢首歌。第一样嘢咧，就因为咧往年咧小弟嘅，即系如果讲紧年初一咧，我系通常都系嗰啲拜下年啊，即系瞓晏啲诸如此类。因为今年咧，我哋响应发哥嘅呼吁，我系咧好少可年初一。甚至乎听日年初二咧，我都会去跑步。 哎呀， 就点解咧？因为下个星期咧就系半马事件。 哦、 哎，小弟啊，即系今年啊，过年啊，都勒住裤头，忍住口，就因为咧，我又唔小心又报咗个半马。咁同埋咧，因为咧，即系我以我所知，演艺圈咧都有相当多人咧去跑嘅，即系包括咗领军嘅发哥。听讲话都会去跑啦，咁啊，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咧喺即系今日或者听日咧喺啲山头上面咧，你都会见到唔少即系嗰啲艺人啊、前辈啊、啲跑手都喺度练跑。咁啊，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好嘅。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新蒸头除咗发个财之外咧，都可以跑下步嘅，即系做下运动，听大家即系吓舒筋活络啊，健健康康咁样样咯。系 真 系 有意思。其实我每年都有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嘅， 系 即系觉得 你旧年讲咗噶啦， 唔系即系 两个礼拜前， 唔系即系例如第一日可能即系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嘛， 系 即系例如忍手唔好买袋先咁样，但系通常系大概第一、第二个礼拜就已经系破咗戒噶啦，系啊，所以我觉得都要 set 下目标俾自己。我总之，因为德国人系未讲自己新一年有咩目标噶嘛， 系咪啊？有咩目标啊？ 嗱，其实我目标都系嗰句啦，即系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 有你啊， 但系咧我就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正所谓朝头早起身最紧要，所以咧我 set 咗自己嘅目标咧就系早少少起身。唔好成日瞓到咁晏。 嗱，我话俾你知啊， 通常都唔得系嘛。 其实咧又要讲下，我咧鼓励大家，即系好少讲新蒸头讲呢啲嘢。我觉得即系健康好紧要，尤其是人大咗。咁啊，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年初一又跑步，年初二又跑步咧？好简单嘅啫。 点样做到？ 你应承我听朝跑得噶啦。 哦， 应承咗唔去咧？ 正衰仔， 正衰仔嚟嘅。你同自己讲话落去跑咧，就永世都唔去跑嘅。 系。 但约咗跑咧。即系我想， 咁样系， 即系我要多谢我嗰班跑友，即系譬如阿嘉怡啊，佢哋就苏教练呢啲咧，喂，听朝七点半城门水塘，嗱都唔使讲下一句，唔去就正乜乜呢啲都唔使讲，因为你约咗唔去咧，你会有愧疚噶嘛， 系， 即系你又唔好意思又发觉啲，哎呀唔好意思，今朝起唔到身，咁你佢校咗闹钟，点都好，打风落雨，天寒地冻都好，都爬起身去咧。呢下咧，你落到去，你热身你就跑到噶啦。 我谂起《家有喜事》入边嘅对白。 点啊？ 点啊？ 星爷嗰句，我百分之百支持呢、這个，应承咗就要去嘅制度。但我唔应承。 此其一啦。咁啊，头先讲有两个原因播发过呢首，因为呢首歌咧十二分十分寸，我以前系完全唔知道呢首歌系讲乜嘢嘅。即系当然佢串咗好多传统嘅歌落去啦，或者系咩小凤姐叉烧包。但其实咧佢入边有个寓意喺度嘅。其实佢将咗好多啊赌博啊。猜妹啊嘅元素摆咗落去嘅，即系嗰啲 左一拳啊，右一拳， 同埋佢系讲你落场内，我落场外嗰啲咧，系啲即系马场嘅俗语嚟噶嘛。咁我初一流流，梗系要讲下呢样嘢啦。我哋两个年年都讲咧，即系当年点样，即系深入赌海啊，赌钱落海。 我冇噶， 你冇讲过咩？ 你冇咩啊？我从来都冇深入过赌海噶。 你唔系有嗰啲？ 佢冇乜赌运噶嘛？ 即系我意思系新年流流，通常都会有啲 鱼虾蟹 啊、翻摊啊、癫狗啊嗰啲。啊，德仔有冇噶？ 我之前系有嘅，而家就小涉猎咯。啊，第二个目标就系小涉猎，系 啊。 嚟年嘅目标就系少涉猎啲呢啲涉及赌博嘅成分。但系咧， 但系新年财系有玩， 新年财冇玩过。 因为呢唔係即係冇呢个新年财呀，但係有同啲朋友一起玩嘅。 通常玩咩 㗎？通常都係玩啲 射龙门 蟹呀，射龙门呀、 啊。新年玩完鱼蝦蟹真係别有一番风味㗎。 真係别有一番风味。 一定要攞嗰啲碗去熬。 哦、 即係求其喺个厨房度立隻碗嗰隻呢，仲要係。 一起玩都唔紧要，最紧要睇到有人输呀。而我就係輸嗰、那個，通常都係。 哦，咦？但係我又反而即係當然我唔鼓賭勵賭博啦， 唔鼓勵嘅， 不要賭儲蓄好啦， 新年流流 係啦。但係我其實係覺得一班志同道合嘅好朋友咧，有嗰個氣氛其實好難。 唔係，我覺得應該咁嘅， 因為我試過有一年咧係即係提倡做呢件事啦。咁但係嗰班朋友真係完全係對即係呢方面係完全冇興趣呢，就係擺咗一毫子啊， 哦冇人啊， 跟住直間咗個律師話：，我唔參與呢啲嘢㗎。咁即刻係冇咗嗰個氣氛啊！所以其實我而家諗翻轉頭係你嗰個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玩嗰、那個氣氛，嗰種大家一齊嗌，講真啦，不要賭儲蓄好，都係少少錢玩下開心下。 通常咧，嗱我教你咧，就一定要咧。即係揾一啲王者喺度先嘅，即係嗰啲叫咩？譬如老闆級啊、老細級啊、金主咧，即係你擺咗呢啲人喺度咧，就成為眾矢之的咧。嗱，成件事玩法就唔同啦。所以我好鼓勵一個你翻公司提出下呢件事，即係譬如揾阿老闆開個局啊，阿白明哥開個局呢啲咧，咁咧你自自然然咧就嗰啲我哋呢啲咁嘅狂風浪蝶啊、蝦兵蟹將咧，就睇埋 就嚟參一腳啦， 慢慢大自然啦，大嗰啲啦，咁你。你有个大家有个集中嘅目标集气去攻一门咧，好众志成城啊！你会 feel 到公司好齐心下噶。 你想我新年冇一份工咩？唔好讲呢啲啊！ 最紧要咩啊？最紧要信自己嘛，系咪啊？ 系 哇！初一咁样硬踢法我都唔系几好意思啊！但系你问我咧，即系我觉得诶，即系新年流流，虽然我都系唔鼓吹赌博嘅，但系我觉得有啲咁样嘅万众同心，大家公司上上下下众志成城，咁样开心下，熬翻几铺咧，其实个气氛系好好嘅。问一齐嗌嗰啲撞柱， 撞柱， 撞柱， 撞柱， 呢 啲咧好中意嘅。 享受氣氛，享受氣氛啦，大家。 我通常都唔參與嘅， 唔好賭，唔好賭。 但我喺側邊嗌嘅，通常都揸車咁樣啊。如果係老闆咧，佢仲要笑住派嗰下開心啊嘛。 順世間始終會美，順戰爭由天呼死，順四海許多正氣，順這些不變的真理，讓我心。 跑两步又好啦，倒两手都好啦，总之要信自己啊。好，咁啊，结束我哋手下流程啊。蛇年第一集 系大年初一， 恭喜恭喜，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信自己啊， 健健康康，拜拜。 Bye.